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马上就要1岁了， 哎，说到青年广播生日，亲爱的，你今年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 我想要穿新衣服，背新包包，我还想边看世界杯边吃小龙虾。其实我最想去旅行，在大溪地的沙滩晒太阳，我还想带着芙蓉花出海喂鲨鱼。 七点需要被关爱一下，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里有所有你想要的礼物。6月26日，带上你的所有朋友，快来北京青年广播砸金蛋抢礼物，赢取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大溪地58天自由行。耀月邀约新旅行。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1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特别直播，创造982，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聆听青春， 见证未来。 这里是创造982，我们1周岁生日的特别直播的现场。各位好，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今天是2018年6月26号哈，相信如果今天全天都在关注我们982直播的各位听友，应该不会陌生了。 没错， 当然也不外乎有刚刚打开视频直播和音频直播的听友和网友，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可视化的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到底应该怎么能够看到我们？很简单哈，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之后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此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还有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看看我们的直播咯。 小航，你今天穿的衣服太黑，所以导致整个版都被你的黑所吸引了光线。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要让我的脸更加白亮一点，所以能够提亮我的青春靓丽感。 你已经做到了，所以如果想看看我们今天男主持有多白的话，新浪微博的活力982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或者你在一直播的首页还有北京时间的首页都可以找到我们。 是的， 今天是我们9821周岁的生日，所以我们全天都有不同的一些安排和策划，包括在整个的收看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抢礼物。 是的，哇，今天呢，既然是我们这个台庆的1周岁的特别直播呢，礼物应该是非常非常重磅，而且很繁多啊。 当然， 首先来关注一下吧，因为现在还在直播这个世界杯期间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一边呢去看着世界杯的球，一边聊球，一边吃。小龙虾 由我们来承包了。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微信的互动啊，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将每天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及时的爆料马小，在我们面前就有啊，爆料马小。然后呢，如果你怕堵车，如果不想排队买马小的话，那么 OK， 每日优先会24小时全天配送服务，全品类都可以配送。 除此之外，就在今天我们还准备了砸金蛋开宝箱的活动，那么其中呢就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其中一等奖一定要提一下，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8天自由行。 是的，这样一个世界顶尖海岛你去过没有？我反正是没去过，但今天我是没戏能中着了哈。 只有一个名额， 对对对， 但是真的很难得。58天自由行怎么也价值不菲。 对， 所以这样一个邀约新旅行，各位一定要关注起来。我们的开宝箱很简单，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只要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注点击下方的直播间这个按钮， 在今天晚上的6:30的时候，就会在视频窗口弹出一个宝箱。 嗯， 各位点那个宝箱，出宝箱， 就这么简单，点宝箱就可以开宝箱了。记住时间是今天晚上的6:30钟，赶紧来在视频的窗口当中点点点点点、啊、 就如果你中奖的话，很简单，它就会提示你有一个更多的按钮， 没错， 然后你进入到中奖记录里面去填写领奖信息就可以了。 我想今天奖品太丰富了，不只有这两个大奖之外，还有各种我们的周边呢、啊、要送出，有各种大礼包小礼包什么的哈、啊。 嗯，我们今天主题，整个大主题是创造982嘛、嗯、其实今天上午在其他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和另外一位主持人苗山呢、 嗯、 也带领了我们个别的听友去到了侨福芳草地去创造，动手创造了很多的甜蜜回忆。 是的，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在关注当时你们这样的一些动手的经历了，包括有做蛋糕，看这个艺术展。 对，可以说是甜蜜一下和艺术一下今天在侨福芳草地都去实现了。 我跟你讲，又丰富了大脑，又能够大饱口福，但是做完蛋糕之后，这个能量哈就满满当当的。 我们没有自己吃 啊，你没 吃，我们是留着今天晚上包场跟你们一起看电影的时候才一起吃的。 太好了，所以今天晚上还有电影活动。 当然， 没错。 所以这个创造甜蜜的瞬间呢，现在这个视频已经新鲜出炉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也让那些没有去到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今天真的是一个好日子。 哇哦，欢欢喜喜。大家好，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卡哇伊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哈里小屋亲子烘焙室。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些听友，前期征集了一些听友，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亲子烘焙室，一起来做一些颜值很高的让人食欲大开的一些小甜品。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都有哪些心灵手巧的青年广播的听友和网友吧。 大家好，我是青年广播的听众陈佳慧。 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王清纯。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佳怡、 王仁珍。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爱青年计划的读者鲁艺林。 我很幸运的拿到姜饼的这一块的师傅已经帮我们把饼的形状都已经做好了，然后糖霜呢都已经在刚刚好的那个温度都已经装袋装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四个就变身为我是一看，大家就是很羡慕我们在做蛋糕， 真的是， 结果蛋糕还没有进烘焙室， 结果呢就 线路就被掐断了， 真的是。但是我觉得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的活动现场应该有更加丰富的体验才对、嗯、 是这样，我们可以把悬念留在今天晚上包场看电影的时候。 没错， 对，如果你想知道我们今天亲手分成两路小队，然后一边做的是姜饼、 嗯、 一边做的是蛋糕， 我偷摸看了一眼 怎么样，颜值高不高？ 我的天，就跟专业的一样，你们可以开蛋糕店了。 是是，而且我们刚刚也预告说除了甜蜜一下之外还有艺术一下嘛。 嗯、 做完蛋糕以后我们还去侨福芳草地十楼的这个当代现代美术馆去看了展览。 嗯， 这个视频呢现在也已经出炉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们现在在侨福芳草地十层的当代美术馆，今天来看这展览叫做艺术家的声音。在去年的今天 是我吗？ 不是你。 我们重要， 今天是我就可以了。 对对对，去年我们也在这里看了一个展览嘛，那今天呢我们带着我们982的听友以及两位这里的工作人员，也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稍后他们要带我们一起来看。 你好，我叫 Suki， 今天回到了。 你好，我叫 Demi。 那我们就闲话不多说，赶紧就开始吧。 艺术作品这个东西啊，尤其要有人带着看，会理解得更加深刻， 不然就只能像苏芮一样跟着感觉走了，是吗？来，让我们跟着 Suki 和 Demi 一起走。 那个地方去当地纺织厂或者是皮革厂去打工，闲暇时候就像这样一样去打麻将或者买彩票。 一起回顾了我们今天上午在线下带着各位听友去到乔福芳老弟感受甜蜜一下和艺术一下的视频之后呢，我们要正经回到今天在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当中，由小航和袁一来陪伴各位下班路上的特别的直播了。我们今天潮流梦工厂到底要带大家如何潮流一下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 今天我们的座上客呢要特别来介绍一下，他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位女性的健身专家。 我觉得她健身只是她的一个就是业余爱好。对，她的职业其实是来自北京卫视的主持人《暖暖的味道》和《养生厨房》的当家花旦李宗明，欢迎一下。 欢迎宗明，你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卫视的主持人宗明，很高兴能在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之际来两个小时陪伴大家。我也希望你还穿上了健身服， 对， 希望我的一些知识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改变。 太好了，真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宗明他的这样的一些现场的经历，去感受一下健身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可以说在一点点的汗水的味道里面再夹杂这样的一种夏天的味道，去激发我们的活力，让我们更加青春。 对，其实运动的方式有很多种，健身是其中一种。其实我私下了解过，宗明除了像健身有很多其他的运动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求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去健身房去撸铁或者怎样， 对， 你只要找一个适合你的运动方式就可以了。 对， 既然说到运动，我们先来现场测试一下，测试范围就在咱们三个人中间，好不好？咱们同时来测试， 就是 不要紧张， 是出题还是怎样？是要考试一下我们对于健身的理解吗？ 不会给你们发考试卷。 哦， 来，我接下来要说这个哈，运动上瘾的10个症状， 哦， 只要中枪一半，你的身材一定不会差。 小测试哈， 对，小测试，心理测试吧，类似于。 我特别不敢做这个测试，因为其实我是那个就是办了很多张健身卡，然后都被废掉这样的一种， 浪费了 健身人士。对， 就办完卡以后，半年以后就看小航的朋友圈里面说啊，哪儿哪儿健身卡半价转。 我经常是舍不得转，然后又觉得自己一定会去，然后就发现经常在健身房捐款， 积土是吗？好吧，各位听友和网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音频和视频的直播来一起参与到这个测试当中，看一看你是不是所谓的运动狂人，是不是热爱运动的那一趴哈。首先第一条，见到美食先算热量。跟朋友出去聚餐的时候，在朋友眼里美食就是美食，但是在你眼里美食是一大堆热量数字。有没有？有没有？ 我真的不会，我真的不会， 啊， 因为我觉得美食是一个多么享受的事情。如果人生少了美食，或者美食用数字来计算，那太可惜了，太遗憾了。 还是年轻，我也是你这样的年轻人。我是遵从，就是 train hard eat well 的那种人，就是好好练，就是为了好好吃。小航呢，更不会了。 你真猜对了，我就更不会了嘛。我就三个字啊。管他呢 啊，这种洒脱的态度很好嘛， 哎，就是 第一条咱们仨都没中，是不是？ 没中。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条。 哎，来看第二条， 到处找健身房，出差或者搬迁到了新环境，第一时间搜寻附近的健身房，酒店也一定要带健身房的。 其实我这条我不太好意思说我不是了，因为我怕10条下来咱们三个人 都没中， 条都没中。你说这节目还能做吗？ 这才1/5、没关系， 这个也， 但是我是 啊， 我现在是这样的。对， 原因现在很刻苦努力，但我就不是完全管他呢。 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像我这种靠练瘦下来的女生，就会觉得说一天不练就会胖回去。 就是怕了， 对，怕胖怕了。 对对对， 好，接下来小航来 第三个呀。这个对于我来讲其实还是中了的，关注了一堆健身账号。 这个我也是， 是吧？ 对， 这是我 知识要备足了， 就每天会抽时间专门看一看，而不是说让他红点积累成1到100那种吗？ 那就不一定了。 我真的会看，但是就只是停留在看看而已， 纸上谈兵。 哎，对，特别适合于纸上谈兵或者是手机上谈兵这样的感觉。 自己都记好中了几条啊，我中了一条，你们俩都中了一条，对吧？ 要画正字儿吗？似的， 对，自己画个正字啊。接下来第四条，摸肚子照镜子是你的日常，稍微感觉多了一点赘肉就无比抓狂，必须今天补一个慢跑5公里，晚上才睡得香。 这个我照镜子是一个达人，我爸都觉得有一阵我得病了，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镜子面前。当然我照的不是肚子，我照的是腿，因为我是一个美腿控。 我是会这样子的。 有追求总是好的嘛。 你中了，小航呢？ 我中前半句，就是摸肚子照镜子是 OK 没问题，但是后边必须加一个慢跑五公里，晚上睡得香，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是 0.5 是不是？我也是那 0.5 还给你反。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 就是会看，哎呀，今天是不是多点肉？那多了，那就多了呗。 多了又能怎样啊？对不对？ 继续啊，第五条，经常会被身材好的同性吸引。自从健身之后，好像对同性的兴趣陡然而生了呢。尤其那些身材好的同性，总是要忍不住多看两眼，而且还会以同道中人自居。哎， 这个必须有。 那边有一个妹子腿不错， 对啊， 我经常会这样。 我的腿跟她比差在哪儿呢？ 差在长度。 我看袁宇小姐姐的腿， 差在了长度。 长度对， 可以穿恨天高。 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讲，可能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 也没有看就是身材好的男生吗？ 不，关键他们不会看我呀，对不对？ 那很正常。 对，但我觉得，这个人练身材真棒，我觉得，也会特别的佩服、羡慕，甚至心生，哇，要我能这样该多棒！ 那这条咱们都中了， 都中 了，对不对？ 1.5了，我是， 我三了， 我1.5啊，你的三了， 我2.5， 2.5 ，OK， 接下来第六条， 来第六条啊，聊起健身这个话题就会秒变话痨。然后呢，有朋友看你练得不错，跟你去咨询各种各样健身的知识，你也会秒变健身教练，从有氧到力量，从饮食到睡眠，会滔滔不绝，有如长江之水。 啊，这个我们应该都是吧？ 对，这个就是练的人都有通病，就是感觉自己练了没几天就已经变成半个专家了。 对对 对， 对，我是 二把刀嘛，就是 这其实跟久病成医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我觉得。 这个比喻我非常赞成，但是我没有这个话语权，对，因为我并没有太多去练它，所以呢，我没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储备， 对， 只停留在刚刚说的手机上谈兵这么个情况。 因为你光看了知识，如果你没有去实践的话，这个知识没有办法转换到你的大脑当中 的， 不是你的。只有像我们这种练了的人，所以我现在是 2.5， 你是？ 我是 3.5。 哇， 我还是 1.5 啊， 还是 1.5、加油啊。 好， 继续第七条，两天不练心烦意乱，由于各种原因耽搁了训练，心里就开始焦躁不安，总感觉有很重要的事儿没有做，生怕自己一天不练肌肉全都掉光了。 现在我特别焦躁，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焦躁你好几年都没有练过。 关键我现在这个是，哎呀，我这一条都没中了，怎么办呢？我这 没关系， 拖后腿啊。 你今天有可能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反面教材。哎， 对啊，总要有一位反面教材，你牺牲一下不啦？ 好，没问题，我同意啊。作为一个男生，应该有奉献精神。 宗明4.5，原因 我这个没有，这个真的 没 有。 吗？还是3.5？那我就变成3.5了。 后来追上是吗？ 但是快要结束了耶，还剩 三条 了。 三题，对。第八条，我觉得喜欢裸上身自拍， 这比较私密的事情，这个照片不能分享。 对， 但是一定是有人有这样的习惯的，尤其是男生，我见得很多。 男生太多了，对。 对， 那看来都没有了。 我这个 没有什么可露的， 没什么可拍的，对，并没有这个资本。 就是练得好的男生，一定要摆各种。攻三攻二， 对对对， 然后哎呦，就是绷的把自己的胳膊绷成麒麟臂的那种状态。 他们特别喜欢把一个 T 恤那个袖口绷的是特别特别的鼓胀和圆滚滚的感觉， 而且很享受。 对， 是。然后以前老爱说的撕裂狂人是指肌肉的撕裂，然后他们就会在自己的 T 恤上小心机的先剪一个小洞，然后拍一个视频，是那种肌肉被崩开的感觉。 呦呦呦呦，可以拍什么抖音之类的啊？ 好吧，这是第八条，大家都没中哈。第九条，见到单杠双杠就忍不住，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路边的单杠和双杠，必须要上去秀一个引体向上，或者再来一个双立臂，然后对周围的路人摆出一副傲娇的样子。 我有点放弃了。 这个是这样的，引体向上对于女生来说太难了。然后我们直播间唯一的一位男生呢， 也不行， 我就不看他了。引体向上挺难的， 大概你就停留在1.5了。 我觉得就是差不多得了。 对对对，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生活单调啊，这四个字我觉得还挺符合我的状态的。但是往下看就不一定了，都是公司、健身房加3.1线，酒吧不再去了，应酬不再去了，生活变得简单单调。我觉得酒吧我倒是不太去，应酬的话有时候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公司、健身房加这三点，我得去掉健身房这一点。 所以这不是你的三点一线， 是2.1线。对 对对对，宗明呢？ 我也不行，我练坚持的并不好。 所以你在 自己会在家里练吧。 我当时因为我也是高居家教练嘛，当时学教练的原因就是我想自己在家练，但说实话我在家坚持的也不太好。 这点我是可以的。 大家有达标的吗？ 但是没有达标的，我是4.5，宗明3.5。 对， 你求给我加0.5分吧，这算我半分行吗？我算 二，你就是个二。 跟我健身二在一起。 这样，咱们今天直播间的大概每个人在运动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通过这10道题目的小测试就一目了然了。 我没及格啊。 大家都没 及格。 都没及格。 一半的分都没有到。说明我们在身材上面都是有可以上升的余地和空间 的。 这话我爱听， 对对， 我没有空间可以发掘哈。 也不知道各位听友和网友，你测试下来你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运动狂人的状态呢？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随时跟我们交流和互动。所以这10道题目做完了以后呢，想要分享给大家三个健身的小细节，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首先这一个，如果你想要以减脂为目的的话，做有氧一定要选择低强度长时间的有氧类型。如果你是以增肌为目的，那么最好选择高强度短时间的运动，比如说 HIIT。这个宗明应该很熟悉这些名词。 那什么东西啊？那个 HIIT。 HIIT 就是一种高强度短时间的，什么高抬腿啊，然后登山步啊，各种这样的运动。 了解。 那如果你想减脂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慢跑。长时间 可以，长时间慢跑， 长时间慢跑就半个小时以上，才会有 效。先把我这个膝盖啊，先修复修复啊，这个理由成立哈， 可以游泳， 对对对， 别找理由。 怕水，我怕喝不下，怎么办？ 接下来第二个健身小细节，很重要的也是10%的水分缺失呢，会直接导致运动能力下降30%，所以运动过程当中随时补水很重要，但是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能大口喝。 这个问题我是中了。就是真的是每次都吨吨吨吨吨， 就是但是你没有在运动啊，所以还好。 谢谢你这么爱我，这么帮我。 就如果运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口补水， 对对对， 但是水分对于尤其是运动的人来说是格外重要的。 跟吃饭一样嘛，也要细嚼慢咽。 对，接下来会有人说：“哎呀，不能碰碳水了，我在健身，我在减脂，但是不可以妖魔化碳水，因为碳水是大脑唯一可以利用的能量。就算增肌减脂，碳水也要摄入充足，不然吃进去的蛋白质就不会被吸收。” 也就是说，适当碳水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所以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讲到说你在饮食方面要怎么去练。这三个小细节通过刚才10个测试呢，我们也就引出今天的话题了。想要通过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潮流一下，带大家三分练 七分吃， 对，带大家一起燃爆脂肪潮流一下。欢迎各位通过我们各路的视频直播平台哈，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稍后呢会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包括宗明作为高级瑜伽教练，也会用他的方式在现场给我们分享到很多实用的自己在家就可以练起来的一些小动作。 真的是现场演示，不是看视频啊，是看现场。 是的、 啊、 接下来的潮流风向标资讯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关注到怎么来帮助你们坚持的开始进入到运动的队伍当中。我觉得这条资讯是还挺实用，适合给小航这种还没有完全加入到这个运动队伍当中的人。 我觉得特别就是要有更好的坚持，这样的一种耐力很重要。我觉得我就是缺少一种对于坚持的这种能力的追求。那到底能够怎么能够让我们坚持下去，什么理由很重要。我觉得能不能够说服我就能够说服更多人。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要逼一下自己，就如果你不逼一下自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能量在哪里，就你的限度在哪里。给大家提供6个吧，尤其给小航这样的或者有些比较懒惰一些的朋友们，提供6个， 我当靶子啊， 能量来源。 好好好， 首先 大米饭， 你可以换微信的头像。 哦，就什么不瘦10斤不换头像这样的。 对，不瘦20斤不改头像啊。这个要么瘦要么死。还有you 不要再吃了，就类似这种很励志的当做你的头像。对，这个是你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嘛。当然这个很多人都改了以后依然没什么效果哈。 对 对， 接下来往下 说。改回来了。 对，也可以改手机和电脑桌面嘛。 哎，这可以，就是每天看东西，就好像以前我们背英语单词一样，你贴的家里边哪儿都是单词，你自然会记住了。就是 这个时候就要把手机屏幕和电脑屏幕换成那种你理想中的身材。 对， 心理暗示。 你的理想身材是谁？ 就是 你自己， 彭于晏呐。 哦，这个目标很好、啊， 对不对？ 所以 宗明一开始有自己的理想的目标吗？ 我就想要一条大长腿。 那你已经有了，你就两条了，double 了。 哎，我目标会不会太过于高，然后无法达成呢？ 嗯，还好吧。 太过于理想化是不行的，是吗？ 还好，你可以找彭越小时候胖的时候照片。 对，我也想说，对，他以前可胖了。 谢谢你们俩救我。 这也是第二种方法哈，第三种你可以寻找健身小伙伴。 嗯， 因为一个人去运动难免会觉得很枯燥，你就可以找一个长期可以陪你练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情侣， 找个搭子。 有好多人在健身房认识了，然后就相爱到永远了，也是大有人在的嘛。 就发现他自己跟铁永远在一起了。 两个人互相鼓励，互相督促，而且有很多可以坚持下来的理由，就是你要是犯懒了我督促你，我要是犯懒了你督促我。 嗯，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就是互相督促，有一个盯梢的。 对 对 对, 对 吧、 同时在健身房有些大重量的时候，你的健身小伙伴还可以帮助保护你。 对，一旦出什么问题的话，能帮你去叫个救援。 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呢，我昨天还在跟宗明沟通，我说你有没有那种买了穿不下的衣服，但是用来励志自己的，就是故意买一些尺寸小的衣服。 反正裤子应该是有几条，当然不是故意的。 无意间的。 对，无意间的买了就小了，也没办法。 我也要说买衣服的事儿。 好呀。 我也买过那种衣服，然后就是买了以后真的是穿不进去的那种。什么衣服呢？就是那种，就是什么塑身衣，哎呀，穿不进去， 就像裹粽子一样，男生也有，对， 塑身背心儿，塑身短裤啊，就可以让你这个肉就是变得紧实，压缩衣这样的东西， 就是感觉像裹粽子一样嘛， 对对对， 就是肉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你那么一裹，那肉能不见了吗？不能，就是被挤在了一起， 就是把脂肪细胞都给它挤得更加紧实了一些，但都是自己骗自己的过程啊。 啊，小红哥，原来你是一个心机 boy。 我来摸一下有没有塑身衣。 你可以摸有没有肚子。 第五条，各位可以关注一些公众账号，健身方面的，哪怕你没有每天去固定的看，但是他老是给你有提示， 对， 你不好意思你也会去看一眼，这也是有一定的激励作用的。 这个我同意。 对、 啊、 再接下来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我马上现场也要给大家来做一 个 极限测试、 哎、这个我有。哎， 怎么 你说 这个就是体脂秤这种东西，那智能体脂秤好多好多种、各种牌子都有，而且都不贵。 对， 于是呢我自己家买一个，爸妈家买一个、哪儿都放上体脂秤， 就是不敢上。 上了倒是上、上了以后呢，就只要完体重之后就下来了、后边那个体脂的那部分呢就是忽略。 来，今天在直播间，在我们潮流梦工厂潮流一下的直播现场，我要让小航直面自己的将来。 哇，这么开心。 我们准备了一个体脂秤，咱们一会儿三个人轮番 上。 哎， 还有这样的事 儿！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脱鞋了、啊。 还有这样的操作，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前期设置好了软件里面每一个人的身高体重的信息。一会儿要求就是要光脚站在我们表演区的体脂秤上面。然后我手机这边就会显示每个人的体脂的比率，好不好？ 好。 你们两位先开始，因为我们还有30秒不到就要进入到广告的时段了。 好。 你们两位可以先移步到表演区。 好的。 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新浪微博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看好戏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你们呢？ 就是啊，马上关注我们呢。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哈，稍后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的体脂测试现场进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大家好，我是张杰，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Hello, 982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BB周笔畅，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杨硕。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佳妮，在这里要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生而不同 ，Happy Birthday。 Hello, 982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Hello,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斐，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见证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毛逼，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贾玲，

北京时间在下午的5: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一周岁生日的特别直播现场，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我们要再次的跟各位预告，除了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之外呢，千万不要忘了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对， 关注之后点击下方的直播间，然后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现场来看到我们长什么模样了啊。 对， 当然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大的福利要送出，那就是因为关注了以后我们可以有抽奖的环节。 你只要进了这个直播间，点进去了以后，到今天晚上6:30的时候，那个宝箱就会自动弹出来， 就这样 然后就去戳戳戳的， 这样戳戳戳， 很有可能会中奖，因为我们中奖率其实还挺高的。 对对对， 整个的奖品的设置都非常的丰富，其中就有包含在世界杯整个期间我们都在每天抽取的，有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及时的爆料码小。 此外的话呢，我们可以来去关注一下美柔心，他们也可以进行24小时的全品类配送。那当然呢，我们还能够有获得这个砸金蛋的大奖环节，是不是？ 大 奖 太值得一提了， 太厉害了！来自于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大西地5晚8天自由行。 这是我们今天的金奖，各位千万不要错过6:30那个时间，不要错过那宝箱自动弹出你去戳的机会。你戳了，一旦中奖了，它就会弹出一个更多的按钮，你进入其中呢，在中奖记录里面填写领奖信息就可以啦， 就这么简单。奖品是不是你的呢？ 好，这里是正在进行的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用3分练7分吃来带你燃爆脂肪潮流一下。刚才在上一个时段的最后以及广告期间，我们在表演区给大家证明一下，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体脂秤的，各位看到了吗？ 是是是。 表演区这地上这一块白的， 对， 是在体操健身房里面的一个 体脂秤。 对，我们三个人轮番脱了鞋子上秤， 光脚测的哈。 对，光脚测，因为不光脚的话是测不到你的体脂率的， 也不可以隔着袜子的。 非常惊讶的发现这台秤对我们非常 nice， 太 nice， 他太爱我们了。 每个人的体重都要比平时自己所了解的自己轻了5公斤。 因为什么？因为今天太轻吧。我们都饿着肚子没有敢吃饭，因为要呈现一种最瘦的样子给大家。 但是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些，我们要看的其实是体脂率。 是的， 我们要提示一下，其实这种家用的体脂秤呢，确实是会有一些不太精确的问题所在，但是你至少可以自己跟自己来比较。就是你第一次站到这个秤上的时候，体脂率体重是多少， 对， 你可以做一个曲线的比较。 没错， 你只要不保只要保证自己体脂没有在上升，体重没有在上升，这就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在测的时候，其实我和宗明是两个特别好的例子。宗明这种瘦身的贴身的衣物是测体脂率相对会比较准的衣物。 为什么？跟衣服还有关系吗？ 它有关系，但是具体原理我不太懂。但是我今天确实亲身测试了一下，我今天穿的是这种非常飘逸 泡泡的衣服哈， 然后整个体脂率高到惊人。 真假的？我都不信 的。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在去年11月份在那个专业的手把柄那种体脂机上测的是19.3。然后经过半年的努力训练，我应该现在是在18左右。这个是对自己体脂率的一个认知，但我今天测出来是21.6。 啊，把秤砸了， 怎么回事？ 但是看在他对你们俩很 nice 的份上，我留下他。 而且他居然敢公布自己的数据，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特别的。 而且其实手机在他手里，他说他自己是多少我们都不知道的。 我很诚实。 他把自己说高了好不好啊？ 没有没有没有，宗明的体脂率非常棒，16.9是我们三个人里面最低的。 真的吗？ 女生只要低于17都是很棒的身材。 他还对我 nice， 肌肉含量是很高的。然后我们看看小航。小航竟然出乎意料的。小航，你这个绝对有问题。 我觉得他的研究测错了，感觉是。 你知道小航多少吗？ 多少啊？ 你大胆猜一下，低到可怕。 低到可怕。 12。 就会晕过去那种的。 比这个还低。 多少？ 10.6。 那不是应该是一个健身教练？ 那个就应该是一个就是肌肉清晰可见的肌肉男， 应该是能够爆出青筋和血管的感觉。 就10以下，基本上就可以就准备比赛了。 对对对对对， 健美比赛没问题。 脱水那种了是吧？ 对，就是干瘦干瘦干肌肉型的。 小航哥抱着秤走吧。 可能 这个秤归你了，今天送给你。 还好，算我的今天的砸金蛋大奖是吗？ 这是我们现场一个小环节啊，这个活跃一下，让大家就是可能 没有人，很少有人吧能够做到说每天起床一睁眼就赶紧上秤。 我跟你讲，其实这个一次数据并不重要，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每一次数据的对比更加重要，更有价值一些哈。 对对对、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最近有减脂增肌的这样的运动的想法的话， 嗯， 我们既然说三分练 七分吃 、嗯、那么怎么吃， 吃什么 才会帮助到你。 嗯， 对，其实我旁边这一位他是一个反例来着、啊、我今天要爆料了可以吗？可能一会儿下了直播， 随便 下了直播以后我们俩友情就到此为止， 小船该翻就翻是吗？ 他是一个减肥纯靠饿的人， 对， 嗯，他认为三分练七分吃，那既然这样的话七分不如不吃， 就不吃就好了，不吃就会瘦啊。但实际上很多人也跟我说你那个减的呀是水， 对， 就反弹会很快，而且会很伤身体、嗯、 而且有时候会发现明明自己是减重了，但是呢 这 感觉怎么却抛起来了，怎么回事？ 对， 就好像被泡敷腾了一样、啊、 代谢也不好了。 瑜伽教练对你说这点非常重要、嗯、你一旦摄入的少、 嗯、 就会让你的整个身体代谢变慢， 所以我就是那个中了枪的人。 对、嗯、所以练出肌肉的含义就是在于提高你整个人的基础代谢、嗯、 没错， 你可能就会慢慢的变成那个大家都羡慕的 但是不胖 这是所有女生都太羡慕的一种类型了。 那怎么会有这种物种呢请问？ 有你肌肉含量足够大像你刚才体脂率如果是10以下的话就是 真的是干吃不胖是吗？好， 对对对， 哎，吃马小应该也不会胖吧，它是这个河鲜海鲜类的嘛， 马小是蛋白质很高的。 对, 对，你只要保证， 会不会， 对，你只要保证外面那个料你用水涮一下的话， 对对对， 只吃肉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以后我给你扒壳你吃肉我看着好吗？ 好呀， 做一个暖男。 我思考了一下、啊、这个交易可以成交， 可以没问题、嗯、你们俩一块儿吃的我给你们俩人扒着涮着哈。 可以可以， 太好了。 既然说到饮食结构怎么吃，我们潮流风向标继续来跟各位奉送干货。 哎， 首先我们来看一张图啊，这张图呢是一个宝塔的形状， 嗯， 它其实是咱们中国居民的平衡膳食宝塔图，也是营养学家根据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制定出的一天当中身体需要摄入的热量， 嗯， 总共这个宝塔分五层，从上往下，小航你来看看 第一层啊，看看这个从上往下依次是油脂类，然后呢是奶类以及奶制品和豆类和豆制品、嗯、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禽畜肉类、啊、 对对对， 这样的一些个内容。第四类是蔬菜和蔬果类，第五类是谷物。 嗯，那么咱们其实稍稍的留意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你就会发现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当中主食也就是谷类、嗯、也就是在这个宝塔当中第五层的 吃的贼多， 吃的非常的多， 真的是大馒头花卷、 嗯、 大面条大米饭光光的哈。 咱们捋一下，一天如果你只吃三顿的话、 嗯、 早餐很多人都会选择这种什么烧饼， 对，饼， 然后加 饼， 稀饭， 对， 都是碳水，对对对，都是主食、嗯、 还有人吃点什么豆包、 嗯、 啊， 对， 这糖三角， 对， 都是早餐吃的东西， 哪怕是吃全麦面包吧， 嗯， 那其实也是你的主食。 对， 那到中午呢，大家可能会说，哎，早餐要吃得好，中午要吃得饱， 对， 那中午就会来一碗大米饭， 来炸酱面， 对，炸酱面， 啊、哎、 对，那大肉包子 好吃啊， 哎，晚上呢， 肉龙， 晚上再吃个什么，对吧？凉拌鸡丝面。什么 就是烧饼卷着馒头蘸着米饭吃是不是那感觉 就如果啊收音机前各位听友还有我们视频那头的网友们、嗯、你们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类早中晚餐如此安排的人的话，基本上你是不太可能瘦下来的。 但是啊，我觉得这样吃才能吃得饱啊，是不是？ 哎，男生好像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如果一顿饭没有吃主食就感觉没有吃饭一样。 尤其是这样，我特别喜欢吃面条类的食物 啊，好消化，就觉得 就是吃的也方便，来个卤或来个什么的一吸溜吸溜就吃完了。 嗯， 就是说呢，这个面条的口感也可能比我认为比米饭好，因为北方人嘛哈。 嗯， 所以我就真的特别钟爱面条，大盘鸡的那个面条，鸡可以剩，面条不能剩 啊、 哎、 所以你是一个面食控。 拉条子那个新疆那个拌面、 嗯、 那个菜码可以剩，面不会剩。 我懂了、嗯、有些面条还不行，还得蘸着那个汤， 对，特别的 好吃，汤里还有油，你 谁爱吃干面条呢？是不是？也没 有 人光吃大米饭。 哎呀，好吃死了，真是。 所以如果你要减脂增肌，你到底应该怎么吃？这是要有一个规则的。首先你吃的最多的应该是蔬果、 嗯、蔬果类， 对，其次是奶制品和鱼虾肉，其实就是蛋白质、 嗯、 其次一定要有保证，然后才是碳水化合物， 嗯， 最后是油脂、脂肪一类的摄入。 而且不仅如此，主食，你吃的主食也就是碳水当中80%都应该是粗粮， 粗茶淡饭是吧？ 对，什么糙米呀、啊、什么黑米呀、啊、 燕麦呀、啊， 呵，听着都噎得慌，真是。 而且你知道，我最近开始吃一种燕麦，它不是那种即食燕麦，因为超市里有卖那种很多热水冲的啊。我吃的是刚切燕麦。 什么叫刚切燕麦？ 煮吗？ 对，得煮。它那个刚切燕麦长得很像子弹，就是燕麦它没有退外面那个壳之，就是之前它为了让你煮的时候好煮透，因为燕麦很烂，很硬嘛， 很硬， 对，就给你用刚切刀一切二，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就要大概要煮15到20分钟， 就跟嚼蚕豆似的， 才可以保证你能嚼得动。 我 你夹在嘴里面就一直都是咯吱咯吱，很练咬肌。 哎，这个咬肌会不会变大呀？这个、 你看呢？ 你看，真的是，哎，你那个增重是因为咬肌， 你伤害到了我， 这还一笑而过， 真的是。 哎呀， 好吧，具体怎么来摄入，我们要好好再跟大家讲一讲哈。首先，第一层脂肪，我们刚才说的是摄入量最少的。那有人会说了，我都这么胖了，身上脂肪还不够多吗？居然还要摄入脂肪，不科学呀。 但也不可能不摄入吧？ 对，首先脂肪是有用的，脂肪是维持生命日常生活行动的一个热量的来源。 对对对， 虽然它本身热量很高，但是是必须的。可是呢，我们在生活中，尤其是要减脂的人，一定要控制它的量， 那 而不是完全的拒绝。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油？ 我想问问宗明，平时对油的选择，比如做饭呐、对油品会有选择吗？ 是 95号油还是97号油？ 做了养生处方之后，可能他们会更多的建议，像初榨的这个橄榄油会比较好，而且可以稍微的加热一下，就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多一点的油，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代谢到体内的脂肪。 对，其实像橄榄油就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油脂。 对，但是那个初榨橄榄油它怕高温。 初榨的还好， 对， 另一种叫什么？ 叫什么？ 我忘了。 初榨橄榄油最高可以接受到多高的温度 啊？这个我要问一下我们旁边的专家。 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说，橄榄油可以作为凉拌菜的时候， 就拌沙拉什么的， 去加入一勺， 弄点油醋汁儿，是不是？ 对对对，你们都知道吉赛尔邦辰哈，就是史上最贵的超模， 对，比那个对我们丰台小贺岁。 他要早很多年，并且他也身价也一直很高。 他 就是那种吃拌沙拉里面一定会加一勺橄榄油的人，让他的身材呢长这样。 哇，这么火了！ 哇哦，到现在其实年纪也不小了，但依然保持非常好的身材。 你看那个肋， 而且从图片里面就看到，就是他桌面上出现的都是蔬果类。 对。 的食品， 地上还有个椰子是吗？ 对对对，椰子也是有饱腹感很强，但同时没什么热量的一种食物。这是我们说橄榄油在凉拌菜的时候可以加。如果你要烹饪的话，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油脂，椰子油。 椰子油， 椰子油是可以用来炒菜的，它是不怕高温的。 哦，真的，我以前听说过拿椰子油做成的什么洗护用品，什么洗发水啊， 那种 东西。 椰子油都可以抹什么发梢啊，还有漱口啊。 然后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就是邀请我喝咖啡。他到了咖啡厅之后，他自带了一小罐椰子油，倒进咖啡杯里边，就是上面糊着厚厚的一层椰子油。 这椰子油口感很好， 但是 你哪怕直接空口 吃，真的很香。 对， 我听说过这种喝法是一种国外的叫炸弹，也是一种减肥健身的。 它可以帮你代谢掉身体里的 咖啡加椰子油。 我当时错怪他了， 错怪他了。 我 get 到这个点了，我很想尝试一下。 很好喝，很好喝， 这个可以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说凉拌菜用橄榄油，椰子油用来烹饪？这个其实也是来自于吉赛尔邦辰的私人厨师给提供的一个妙计。他呢就透露说，吉赛尔邦辰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精面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定要吃粗粮， 对， 没有糖。没有味精，这不用多说了，都是额外的不需要的热量。有的时候会使用橄榄油，但是从来不用橄榄油烹饪食物。如果要烹饪，就要使用椰子油。 好，明天我估计超市的椰子油就会卖光了。 这是第一点，我们说到的，脂肪的摄入要有，但是要控制量，以及要选择非常健康的类型。 没错，脂肪这个问题搞定之后，我们下面时间要继续看看关于蛋白质的问题。刚刚我们提到了小龙虾里边那个虾肉啊，虾肉是很好的蛋白质，像是螃蟹呀、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包括那蛋白嘛，就是鸡蛋的这个蛋白 蛋清 的部分，就是最简单的蛋白质。 但是很多人都会表示说，如果每天都让我吃4到6个蛋清的话，可能会难以下咽。所以蛋白的来源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比如说另外一个超模叫做 KK 的，他晒的他的社交平台当中，就是把三文鱼作为自己的早餐。 哦， 以及这位 Miranda， 他的对， 这也是三文鱼啊。 对，他的午餐当中也是会使用到三文鱼。三文鱼就是一种非常棒的蛋白，它是所有鱼类当中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鱼类。 嗯，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对、 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难每一餐都吃到， 顿顿吃不太现实。我觉得一周吃一次的话，如果你在健身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 对 啊、那其他日子该怎么办？ 我觉得请宗明推荐一些你 对啊 印象当中你的清单当中认为很棒的蛋白质的来源。 我觉得像牛肉呀、这个龙利鱼啊，我特别喜欢吃一道菜叫番茄龙利鱼、然后番茄炒成泥 啊， 对，鸡胸肉啊，还有因为鸡胸肉我不太爱吃，所以是、 你觉得柴是不是？ 对，有点柴。 我等会儿我一会儿教你一个方法哈、对，叫水煎鸡胸。 哎呦，这个小妙招。 有一次我家里面来了几个朋友，给他们做了一道这个水煎鸡胸，他们都非常喜欢吃。 真的得求教一下。 很简单，其实我也算是给大家普及一下。 来说一下，说介绍一下嘛。 就是把我们买回来那种看上去非常非常死柴的鸡胸肉，无论是新鲜的也好，还是说冻的也好，化冻以后啊，拿这个小苏打，放一点点小苏打，泡20分钟。然后呢就不需要拿肉锤再去锤了。然后呢泡20分钟之后你再去做的时候，它自然就没那么柴， 是吗？ 就没有那么硬，没有那么紧、不会那么牙碜的感觉。然后呢你再用，你看流口水了哈，对不对？然后呢你再可以用就是清水、不用油，不用任何油，用清水放在平底锅煎这个鸡胸、两面煎，然后呢适当的翻面之后，等到水烧干了，这个鸡胸肉也就做好了，成熟了。 所以虽然用的是平底锅煎的，但其实是炖熟的、煮熟的。 可以这么理解。然后把拿那根筷子能够杵透这个鸡胸肉， 就是 说明没问题了，熟了。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你就可以撒上自己喜欢的调味料。 对，比方说刚刚的油醋汁没问题，特别的好。 胡椒碎儿没问题， 胡椒一点点盐， 海盐、矿盐没问题。 而且经过这个苏打水和最后的水煎，我们的这个鸡胸肉里面鲜嫩多汁， 对对， 太对了，就这么简单。 好的， 宗明刚刚说喜欢吃龙利鱼，是不是？ 对， 很多北方的朋友对于鱼会有点抵触，是因为有刺儿嘛，不太会。剔那个刺儿，龙利鱼就是一款神器，因为没有刺儿， 天生就是被我们吃的，是吗？ 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这款料理叫做怪格隆地洞龙利鱼， 什么东西 啊？超好吃，而且蛋白质很高， 来看一看， 热量又很低，一起来看一下。这成品看上去就很诱人了，对不对？龙利鱼、洋葱、胖青椒、胡萝卜、蒜、牛奶和海苔碎。 关键它也是用平底锅加上一点点水， 是 洋葱特别好。 对，洋葱是可以增加你身体内自由基的一种东西。水烧开了，放入龙利鱼焯一下。洋葱呢 切碎 碎儿， 会辣眼睛。 胖青椒去头去尾去心，然后呢半片切条，切条以后切碎。这都是基础操作啊，相信大家心灵手巧都会。 做配料嘛，基本上都一样， 而且这都是膳食纤维，非常棒。 对对对， 是还有丰富的维 C。 胡萝卜去皮，然后呢改刀，它就要把胡萝卜变成那种 刨成条 条 状 的啊。龙利鱼呢也基本上煮好了， 对。其实它会用到油去煎，但是这个油的量很少，首先，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换成很健康的椰子油。 我想问，能不能够用一块黄油？ 黄油热量就太高了， 但是一定很好吃啊。 那你就违背了初衷，你还是不要吃龙利鱼了，你去吃汉堡吧。 然后把刚刚的配料炒在一起，翻炒好哈，变颜色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吧？ 对，变软之后要留出一个位置，把这个鱼也一块煎一下，就配一点香气儿嘛。 嗯， 一锅出的。 对， 然后就用这个借这个香气，然后给龙利鱼。 就煎就好，就多给它一点时间，开小火。 它龙利鱼没有任何的改刀，就是整个一片进锅，它不需要把它打成片儿。 就它那个肉本来就是分瓣儿的。 对， 是的，分瓣鱼 是。 非常好啊，这么 煎 两分钟，这是干嘛？ 倒了牛奶。如果你怕多余的脂肪的话，你可以选择脱脂奶。 对，低脂也行。 对， 龙利鱼感觉很香浓。 哇哦，撒上黑胡椒丝儿，中火熬煮，安静的等一会儿。 收汁儿。 我觉得勾芡这一步呢，大家就自行选择啊。我个人不太喜欢勾芡。 我也不太喜欢芡汁的感觉。它这样的话就很浓的感觉。 对。可以撒一点 海苔碎 装饰一下，就整个非常的美味。可是你又不担心有任何多余的热量和脂肪在。 它那个油当然我们可以替换成橄榄油或椰子油就行了。 如果烹饪的话，最好还是椰子油。 跟椰子油，对， 对。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马上就要1岁了， 哎，说到青年广播生日，亲爱的，你今年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 我想要穿新衣服，背新包包，我还想边看世界杯边吃小龙虾。其实我最想去旅行，在大溪地的沙滩晒太阳。我还想带着芙蓉花出海喂鲨鱼。 七点需要被关爱一下，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里有所有你想要的礼物。6月26日，带上你的所有朋友，快来北京青年广播砸金蛋抢礼物，赢取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大溪地58天自由行。耀月邀约新旅行。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1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特别直播，创造982，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982开播1周年特别节目的现场，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今天在下午的5点到7点呢，我们潮流梦工厂也是通过3分练7分吃的方式，带领大家一起燃爆脂肪，潮流一下。 没错，那该怎么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测试，还有一些现场的演示呢？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下方的菜单栏当中的直播间3个字，进入我们这里的一个直播现场，看一看我们将会带给您怎样的一些个视觉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 距离我们今天大奖的开出就还剩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各位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当中点击直播间，保证自己是处在看直播这个状态里，然后6点半的时候呢，那屏幕上就噌的登出那个开宝箱， 宝箱然后就可以去点，点宝箱就会有幸运。那怎么能够获得这份幸运呢？就要快速点就好了。那到底幸运是什么嘞？ 奖品非常多，像小龙虾的什么霸王餐的兑换券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周边产品啊，以及1等奖非常重量级，就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大溪地58天自由行。哎，这是我们今天要开大奖哈。当然在整个世界杯期间，我们一直持续的是每天都会给大家送福利。 没错，我们的福利来自于每日优先提供的这个爆料码小一份哈，您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就可以参加抽奖了。我们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每日优先这个24小时全品类的配送服务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讲到了在饮食结构方面的一些事情，也要再次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来自北京卫视暖暖的味道和养生厨房的主持人李宗明，再次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 哎，作为一个就是自己的主业是主持人，然后副业和爱好当中有很多运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身材很棒的女生，稍后她也会给我们带来现场的一些分享。 没错，她就会在我们的表演区那边跟我们进行现场的演示哈。 对，你看排练房已经准备好了呀。 就是的，因为一会儿还会有瑜伽这样的内容登场。 不一定嘛，反正看她自己吧，她自己来选择。对， 看人多不多喽， 开心就好喽。 欢迎各位小礼物走一走喽，真是的。 好，我们的资讯内容还在继续当中，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要分享给各位的跟运动相关的小趣闻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说到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健身房里面的不良行为。 对，就是拿着摄像机，拿着这个手机去乱拍， 然后还发到网上去 社交媒体。 对， 这真的是太不好了啊。 对， 在澳大利亚呢，有一个肌肉男啊偷拍老奶奶健身，就引起了众怒。 是，介绍一下这个肌肉男，其实自己算是一个健身界的网红，因为看图片就能知道他身材练得挺不错的， 非常厉害。 小航这才是体脂率10以下的人。 但是我真的不太羡慕像这样的人，感觉好可怕呀。 啊，对，你会就是去抗拒这样的肌肉类型吗？ 太大了，这个肌肉。 对对对， 太大了。 这种肌肉块是适合就是比赛的，欧美人可能会更喜欢一些。 比较适合去吃啊，做牛排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那天呢，去到健身房以后，看到一个老奶奶正在健身，就拍下了这样的一段小视频。这个应该没，我如果没看错的话，他是在做一个上肢的练习的一个器械。 对啊， 然后他呢，没有，这个老奶奶没有掌握到具体这个器械怎么去做，怎么去用。确实动作呢是不太标准的， 就是左一下右一下的。 对，这是肯定不对的。但是呢，这个澳大利亚的小伙子没有用自己的经验去跟他分享，去指正他，而是把这段视频拍下来，并且发到了网上。 得，一发不要紧，引发了众怒。 关键他配的文字很奇怪，你看他的这个推文当中写到说，我猜他一定是在练习新的广场舞，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好笑的东西了。 这太过分了啊，太过分了，这种文字真的，所以很多人会看到以后感觉很气愤。 对对对， 另外呢，有的人会说这种行为啊真的很恶心，他应该询问这位夫人是否需要帮助，而不是带头去嘲笑他，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网络霸凌。 最终这个事情怎么收场呢？这个小伙子不是健身网红吗？ 他 有一个固定的健身场所。这个健身房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注销了他的会员身份，而且终身不让他再进入健身房。 哇， 那其实对于爱健身的人来说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惩罚。但是我们要为这个健身房拍手称赞 啊，真是拒绝这样的一种网络的这种欺凌的事件。 对，我就想问一问，咱们都是去过，多多少少去过健身房。就健身房很多器械五花八门，而且即使你在这一家用惯了，你到了另外一家，可能你也会碰到摸不着头脑，这个到底应该怎么用。 因为不同品牌不同型号之间，这个器械真的好像是 会有一些差别， 上手有点懵。 对，你们在健身房有遇到过类似就是使用器械不当的人吗？ 我自己就经常使用器械不当。 对， 我会把它用出很神奇的效果。 比如说 人家明明是练胳膊的，我却用来练腿或者是练腹部，然后就会有很好心的哥哥姐姐来告诉我你这样练不对，我就告诉他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这么练。当然也可能是特意的，就是不太服输啊， 还是那仨字，管他呢， 管他呢， let it go。 对，但是像好心提醒你那些哥哥姐姐其实就是人很 nice。 对，就不会像这样拍下来视频。 对，小航呢， 我当时也是见到一些个比较奇怪的练法，但是我觉得这种练法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跟家练也一样，或者你不用来练了。有一些这个在跑步机上面就是一直在那慢走的人，那何必还要在那慢走啊？因为没有 用，就是感觉占用了一台跑步机，你还不如去楼下溜达。 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还好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个练习动作不太对的时候，没有人帮他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有点可怜， 挺可惜的，浪费时间了。而且很多时候动作不当是会有风险的。 但我又转念一想说，他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囊中羞涩哈，不太愿意请私教。 这个时候我们刚刚提议的健身伙伴就体现出作用了。 哎，对 对, 对，其实健身房里面如果有教练的话，他会巡视，即使你不是这儿的私教会员，他也会来做一些指导， 给你去指导一下， 至少告诉你这动作不应该这么练，以及你不应该拿这么重的重量。 就是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真的比方说我就不想花钱请私教、 嗯、 但这个教练他真的会来过来理理我吗？ 会 啊，因为他要推销的啦、 啊、 了解一下、 啊、要卖课是吗？ 阴谋论有一定这样的成分在哈，你、啊、毕竟还是有销售压力的嘛。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所有就是热爱运动的人、 嗯、 他们的内心还是比较阳光的、 嗯、 他们是愿意把自己就像说的嘛，爱运动的人一聊到相关话题秒变话痨， 滔滔不绝。 对，就是你不想听我要跟你说，哎，你别走别走别走别走，我就跟你说半个小时。 而且我还见到过另外一种情况，刚刚跟你说的很相似，就是那种话痨型的哈、 嗯、 无论是搭子也好还是教练也好、嗯、聊练上了以后开始聊天，边聊边练，然后这个课程的时间就是嗖就过去了，就白费了一节课。 这也是能够衡量出一个 我干这一行的是吧，我就特别爱跟人聊天，聊啊聊聊，发现哎一小时过去了没练啥， 但是课消了，他自己内心很有安全感啊，我总算没有白白浪费我的健身卡， 这课我是上了，上完了。 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现场的高级瑜伽教练、嗯、宗明、嗯、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因为很多人不管年轻人哈，这个中老年人去到健身房可能对于器材有点抗拒、 嗯、 或者说有点抵触或者不太明白怎么用、 嗯、 那么在家里面只要有一方这个小面积，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一些很实用的练习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哦、就是我们随时可以练习的那些动作。 对，我们已经把健身房、哦、啊不排练厅给你准备好了、嗯、 对对对对， 非常明亮宽敞，有落地窗户， 真的是、 哦、如果你再加一些想象力的话、 啊、 透过窗户你可以看到马尔代夫纯净的海水， 看到这个大溪地那边的 哦，对，大溪地 大溪地 大溪地大溪地，五万八千自由行就在前面等着你。 好， 是看到别人在那玩吧， 给大家做演示哈。 来，请宗明来到我们的表演区， 来欢迎一下宗明。哎呀，我觉得表演区这么好哈、 嗯、 自己应该有一些动作想要跟大家去展示一下的。 对，你可以宗明，你可以把那个就体支撑拿走， 踢开， 对， 对 对对， 一脚踢开， 踢不开，这个体支撑可是非常 nice 的体支撑， 他爱我们这个体支撑。 对， 来， 然后宗明，如果你要说话的话可以使用旁边的话筒， 来，自己可以拿话筒啊、 嗯、对对 对, 对，可以把它拔下来，哎，棒棒的，真厉害、哦， 我有一种唱卡拉 OK 的感觉， 也挺好。 我们这边有这个选项，你一会儿可以 有这功能啊。 嗯，我们经常说自己在练习的过程中有一项，特别是女生特别重要的就是拉伸，因为我们可能不喜欢那种肌肉线条。 对、 嗯、 啊，那我今天因为我也是个美腿控嘛，虽然自己的腿不太美， 很美很美很美。 我也教大家一个，就是可以拉伸我们大腿肌肉的，嗯，就是四面，教大家四个动作来拉伸这个腿的四面。 好， 好、 啊， 很多人特别不注重练完以后的肌肉拉伸。然后这样就会让你的肌肉变得很难看、 嗯、 其实拉伸它是对于肌肉的一种重新排列，非常重要。 哇、哦，这个想法真好哎，重新排列、 嗯、 我喜欢啊、嗯哦， 对， 基因重组的感觉， 基因撑开了 感觉很高科技。 哎，对对对， 我们 可以稍微往前面来一点点，在哎，要不然我们看到看不到啊，往后一点点让我们看到脚啊。sorry， 哎，对对对，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双腿分开、 嗯、 然后我们一只脚朝向这一侧、 嗯、一只脚朝向我们身体的一侧， 对，嗯，然后这个样子我们先拉伸一下大腿的后侧，就是一个加强侧伸展的这个体式、 嗯、好， 双手 怎样做呢？双手要往后，然后呢双手的身后交叉之后呢身体前倾，对，往前倾，然后眼睛是不是应该看前脚尖啊？ 对的 啊，你看我都会这个抢答了。 所以其实这个拉伸的是、嗯、 拉伸的是我们大腿的 后侧， 然后如果你想 腘绳肌那边， 对、嗯、你想加强一下小腿的拉伸呢，你可以把这个手撑在地下、嗯、然后把你的脚尖抬起来， 哦，勾脚尖， 你会感受到这个整个后腿的拉伸特别的爽， 对对对， 让我 特别酸爽， 特别酸爽， 就它不是疼也不是酸，它是那种就让你觉得很无力，就感觉被掐到了软肋的感觉。 然后呢我们 笑穴， 嗯，然后我们就这个动作之后， 嗯， 我们可以拉伸一下我们的侧面怎么拉伸呢？ 拉伸侧面， 这个可以稍微分开再大一点， 两腿稍微再分开大一些， 对，然后我们来一个那个三角式，就是手可以放到地下， 哦， 然后左手抬起来， 嗯， 右手放地下，左手抬起高，然后跟这个右手呢成为一条水平线，然后呢头要仰上去，看你的手尖往上伸，好像在出太阳。 我发现小航你解说的简直太棒了， 他特别像就咱们小的时候看那个央视有一个 频道，慧兰瑜伽是吗？ 对对对，就会每天五分钟跟我一起练的那个。 那是马华啊，对。 然后呢，如果你其实你侧面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勾脚的一个方式， 好， 是我是喜欢勾脚，这样可以拉伸的。更好一点，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自己的脚啊踩在一个台阶上面，然后脚后跟往下边杵，然后依然做同样的动作，一只手往上伸，然后 哎呦太棒了， 综艺笑场， 我觉得太棒了。然后呢是一个拉伸这个大腿这一边，这边 侧面外侧， 对 外 侧,、 啊、 外 侧， 就传说当中你去看一些什么，就是某书当中，就大家说瘦腿秘诀的时候都会说敲胆经，让你的腿什么瞬间瘦五厘米。 对，这个而且拉伸完这个肌肉，我们的这个经络也会更通一些。 对对对。 而且呢，就是很多女生就是假性胯宽，胯在这儿，就这儿的肉更多，这样的话其实会显腿短。那这个动作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这块的肉拉开。那怎么做呢？就是把我们的，哎，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侧面这个腿搬上来， 把右腿 传 到左腿上面， 站着翘了一个二郎腿， 哎，对。 然后这个膝盖注意不要超过脚尖，否则我们的膝盖会有压力太大。 哦， 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个两个手 屈身。 对，扶在地面上，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能感受到你的大腿在拉伸了。 这太难了，这动作感觉是。 这感觉你会站不稳。 那你可以做简易 版。我觉得可能会窝得慌啊。 但是因为肚子上赘肉太多。 对，我窝不到这个角度怎么办？ 然后呢，我们这样之后呢，如果你感觉你的拉伸程度不够，你可以慢慢的蹲下来。这样不仅可以拉伸我们的这个 天哪 轮骨弓啊，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个跟腱也进行一个拉伸 啊，就是主力腿的那个跟腱也被拉伸到了。 其实很多男生他根本就蹲不下， 根本蹲不下， 根本蹲不下。 小航，咱们去试一下。 我可能就蹲下起不来了，就是。 其实这个动作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练习一下这个脚弓底部还有脚腕的力量。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身子降得更低。 降得更低， 降得更低， 就几乎快要坐下了。 拉伸感会更深。 这个撑的到底是右腿是吧？ 他左右腿都有被撑到，左腿主力腿的那个跟腱被撑到。 右腿主要是外侧。好，右腿是外侧。好的，然后站起来。而且我在看这个宗明的练习同时啊，我发现他动作里边没有那种是一下一下这样的使劲的去拉弓一样的撑这种感觉，并没有，而他到了一个动作之后，他会维持一段时间停住， 对， 这样拉伸是更有安全性是吗？ 对，就是一步一步的，因为瑜伽并不是要一个很软的那个动作，但是不是一个追求一个极致的过程，而是在体验自身，在不断的探索， 你在跟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对话， 对， 然后你去发现身体的一些密码。 用张艺兴的一句话，就是要找到我们自身的 balance，对吧？这个 balance 很重要。 Inner peace， 要 pick me。 好，这是宗明今天在现场给我们展示的，非常适合。其实哪怕你没有进行了一个前期的运动， 对对对， 你平时也可以多撑一撑。 嗯， 因为有俗话说什么筋长一寸，什么 寿 长十 年。 对 对， 这当然都是一些比喻。 我怎么听的是人中长一寸，寿长一百呢？ 啊，瘦成一百， 说法还是很多的。 对, 对, 对, 对， 总之这个筋如果撑得比较开的话，你整个人柔韧性比较好的话，就是你整个经络呀、肌肉线条就会比较好看一些。 我能够再去举，我小白哈，对，就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要是想要学这种拉伸的感觉，我可以像这个八爪鱼啊，像海参啊，学习他们这样的一种往四周去撑开四肢的感觉。 他们是软体动物，哎，你有骨骼，哎， 主要是你可能如果自行的去伸哈、你自行的去伸没有这个力道，你必须可能借助一些工具呀、像墙面呀、把杆呀，我们可能更好的做这些东西。 哎，你知道吗？我特别有一个冲动，想要现场给小航演示一下，他如果做最后那个拉伸的动作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宗明，你可以演示一下，假装是小航啊，就平躺在地上，然后呢，要拉伸的那条腿翘二郎腿在你的左腿上。 我去试试看吧。 好呀，好呀， 好， 我去试试啊。大家不要嘲笑我，不，请欢迎嘲笑。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小白、小航，他马上就要开始自己的肌肉拉伸。 残废之旅。宗明，你大概知道我刚说那个就是拉伸方式是什么意思吗？ 我大概知道， 对对对，你可以给他演示一下。 平躺下去， 对，平躺在垫子上，对对对。我们的垫子是专门的瑜伽垫，非常的干净。 嗯， 对。 然后呢，你这只腿可以，对你是不是这只腿要曲起来？ 好。 哎，然后裤子贵吗？小航会碰破吗？ 我可以把它脱了吗？啊哈 哈，我们不想看。 还好，这个妍姐的意思，你这只腿这样子。 好，左腿搭在右腿上面。 对对对，就是这样躺着翘了一个二郎腿。 这个右胯可以看到哈，这个右屁股明显抬离了垫子，这个时候的拉伸感觉不会太强。 啊， 胯摆正，这边要对，这边要压住，这边要 哎呦， 是不是有拉伸感？ 哎呀哈，真的是哇， 是吧？ 整个我发现这个整个的是左腿， 就是这样就。 这样就已经有用了。这个位置，左腿整个这个弧线这个位置，三角形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的有拉伸的感觉， 是吧？ 而且我要就是憋气，就是要很努力才行。 嗯， 但起来 怎么样？这个动作是不是又 get 了一个？ 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没有更加升级版的？ 升级版的，你可以把手放在你这个脚上，然后的你试着往下让它走一下。啊，这个手压这个腿，哎， 我觉得 你的拉伸会加深。 拉伸的是我的内侧的副韧带， 嗯， 这个位置， 嗯，这一块和你的后侧应该都有一定程度的拉伸。 是的， 嗯， 肯定要这一侧。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简易的动作。 啊， 谢谢。 谢谢 天哪，我觉得做完这个拉伸以后，你再站起来量一下身高，可能就比平时要。再高两公分， 5分多吧。 谢谢小航，谢谢宗明给我们现场带来这个实用干货。其实简单的四个拉伸的动作， 嗯， 就可以让你离美腿的距离更近一些。 是的， 嗯， 对。 哎呀， 缓一缓， 感觉你像跑了5公里一样。 不是，因为我觉得今天没有穿运动服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啊，对对对 对 对， 嗯， 所以其实为什么宗明今天他作为一个主持人，他今天来当我们嘉宾的时候穿的这么的专业， 嗯， 就完全像是一个健身达人。因为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其实装备也是很重要的。 没错，提到装备的话，嗯，其实家里挺全的。 你是装备控，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 其 器 是吧？ 哎，对，都先利其器了。然后的话，钱也都花没了，课也买了，天儿也聊了， 嗯， 装备也备齐了，就是没练成。 嗯，啊，所以你现在这个客观条件其实对客观因素其实都有了， 嗯， 所以你就按照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坚持的方式， 就是三分练七分吃呗。 换个头像，换一下手机和电脑桌面， 啊，好， 找个像宗明这样的优秀的健身伙伴， 好， 对吧？买点穿不下的衣服和裤子， 嗯， 把钱都花光， 好， 然后就开始用你那些尘封已久的健身卡。嗯， 然后我图什么呀？真是，那健身卡早都过期了，感觉是。 哦，对，这真的是，所以不要把办健身卡作为一个终极目标。 嗯， 很多人，我的身边很多这样的朋友，我说你最近开始练了吗？我都办好卡了， 嗯， 你等着吧。结果像你一样。 哎，你说的是秒山吗？ 你怎么知道？哎，我们预告一下，宗明可能不知道，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组有一个就是主持人叫苗山， 嗯， 他比小航还要在运动方面更小白， 嗯， 对， 他是那种 totally 的健身和运动方面的反面教材， 完全反面教材。 但是今天他在我们的感召之下呢，他居然去运动了， 嗯， 而且还给我们现场拍了一些东西，一会儿会传回来。 我觉得他今天是拼老命。 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人生当中的运动的峰值了， 巅峰就在今天，嗯，啊！ 各位也期待一下稍后我们主持人苗山带回的精彩视频， 是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嗯， 关注之后点击菜单中的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来看看一会儿您将会看到怎样的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半点广告之前我们正好回答一下刚刚有网友提出的问题， 好， 嗯，就是在饮食方面，刚刚说最后说主食嘛，因为时间不够了，嗯，有点匆忙，推荐大家如果一定要吃碳水的话可以摄入意面， 嗯， 但有些朋友说我是一个不吃米饭就不欢的人， 嗯， 就无米不欢， 东北的朋友们特别这样， 对，嗯，那有没有一道料理是又可以摄入的没有这么的过分，但同时呢， 嗯， 它又跟米饭相关的这样一道 寿司算吗？ 不行，我们接下来推荐这一款叫健身版蛋包饭。 哦， 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好的， 哈喽，大家好， 可以看一看我今天这些食材有哪一些啊。一般都用这个蔬菜嘛，我就用豆子类的，这个是芸豆。为什么用它呢？因为它的水分比较少一些，而且它里面的这个它是绿色的蔬菜嘛，所以说糖分会比较少一些啊，维生素很高，而且它里面还有一定的这个蛋白质的量。然后这边呢，我就用鸡胸肉，我们是脂肪比较少一些，蛋白质比较高，肯定没有碳水了。还有我这是米饭，我这是糙米饭，这是我提前做好的，我比较有个习惯把这东西都提前做好了。还有这有三颗蛋，我准备用一颗整蛋和两个蛋白这样子。这边有几颗蒜，我提前剥好了，几颗蒜，还有葱，我有时候会用洋葱，但是今天我会用这种绿色的葱，大葱这样。还有调味的东西呢，黑胡椒，然后还有盐，这是矿盐，这是喜马拉雅矿盐，海盐也是可以的，这都是没有卡路里的啊。还有这个呢，就是我之前买过的一个没有任何卡路里、没有任何热量的一个番茄酱。说好啦，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就是我先会把它称80克，称出来差不多100克。蛋白跟蛋黄，然后再卷一点点的盐。可能很多人觉得奇怪，苹果醋我喜欢把它加在蛋里面，就一点点就可以了。在炒的先后顺序是非常有学问的，我会把这个东西锅热了之后，我会先把这个豆子放进去，然后第二个我会放什么呢？我会放蒜和葱。这个时候呢，我会稍微放一点点的盐，然后下一步要放米饭，然后在这个同时呢，就可以放进其他的调料了，比方说100%纯的白胡椒，不要有任何的添加，我就把这个肉放进去。盐吃了是没关系的，其实一定要吃盐，不要怕吃盐这个东西，因为盐就是电解质，你身上没有电解质的话，你就会抽筋啊，然后你在训练的时候呢，质量就会很低啊，可能会有头晕啊，这种没有力气啊那种症状，所以盐一定要吃，我们身体是非常需要盐的。我们要做蛋包饭，所以说我们需要蛋嘛，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稍微配一点点的这个椰子油。还不需要很久的时间，看这样就好了。OK， 好啦，这是番茄酱，漂亮啦！这就是我们的无油蛋包饭。 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在今天6月26号的1周年特别直播当中呢，为各位带来3分练7分吃潮流梦工厂。 潮流一下， 对，带你潮流一下。刚才那个蛋包饭怎么样？ 口水流下来了， 是不是？ 对对对，看它切开那一瞬间，那个番茄酱流进去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入味的， 感觉像在看韩剧。欧巴给你做的蛋包饭，虽然里面是糙米，但是无油几乎没有脂肪， 对， 但是该有的什么电解质啊、蛋白质啊、优质的脂肪啊都是有的， 很丰富。还有豆角哈，还有、这个、 沙拉酱都是零卡的， 零卡 的 沙拉酱啊，那个番茄酱哈， 对对对， 那个、ketchup 啊，所以大家这个可以反复的学习一下，然后反复的练习一下，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做出可口又好吃同时又健康的餐食来。 这个今天咱们就生生的把一个健身节目做成了一个美食节 就是你练的时候不用那么痛苦，你不需要去亏待自己的嘴， 这倒是， 明明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方式可以让你又好好练又好好吃， 比方说抱着西瓜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吃的这个啊，然后的话再去健身， 这个当然是不可以的。 小航哥是来打场子的， 对，他还是停留在那个我就是胖怎么的管得着吗，在那个 我真的很胖吗？上次看上去 没有，其实 实没有。 啊，谢谢你们这么夸我。 他是一个很瘦的胖子，嗯，就他脂肪含量其实挺高，但他整个体型看上去很好， 就很能藏肉。 所以这种人就很没脾气，你拿他没招，他不练就不练吧，看着还行，是不是还能上镜？太气人了。 我觉得以后用侧面或后面啊， 只给背影。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28，距离我们预告过的6:30准时开宝箱的时间还有不到1分半的时间了，所以大家赶紧呼朋唤友的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当中，点击下方的直播间，然后在直播间当中在看视频的时候6:30准时宝箱就会噌的呀 点点点点点 冒在你的面前， 没错， 好不好？ 点开以后看看到底能够砸出什么东西来。 我们的奖品除了有小龙虾的霸王餐兑换券，更重要的是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 大溪地58天自由行免费。哇哦，想不想要？ 还有很多周边哈，也欢迎大家这个期待一下吧。还有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6:30啊，6:30不要走开，还有不到一分钟，还有55秒啊，别怪我没有多次提醒你们。 开宝箱，开宝箱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大家好，我是张杰，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1周岁，生日快乐。 Hello, 982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比比周笔畅，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1周岁，生日快乐。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1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杨厚。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佳妮，在这里要祝北京青年广播1周岁生日快乐，生而不同 ，Happy Birthday。 Hello, 982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生日快乐。 Hello,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斐，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1周年生日快乐。 见证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毛毕，祝北京青年广播1周岁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贾玲，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1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哈三天的主持人小美，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北京青年广播1周岁生日快乐。那么未来的日子里，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创造982生而不同。嗨，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真是一个特别特殊而且大喜的日子，那就是9821岁了，在这儿我要祝他生日快乐。 嗨，听众朋友，知道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吗？ 为什么呢？ 你们1周年了吗？ 哦，对呀，对，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1周年生日快乐！ 快乐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说的节目主持人王爽，聆听青春，生而不同，祝青年广播1周岁生日快乐！希望你能够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张璐，祝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1岁的生日到了，那在这一年里呢，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982带给我们的成长，希望接下来的1年、5年、10年大家都可以一直在北京青年广播相聚。 生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开播纪念日快乐。 Hello, 北京青年广播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梦，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在这里呢，一梦也祝福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生日快乐哟。 在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之际呢，我也祝愿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982能够越飞越高，1周年生日快乐。

这样的话带来最强大的效果就是整个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姿势。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最好是大概一天做十次，然后坚持一天最少要做4到5次 OK 吗？好了， 我开始第二节操了。 那第二节操最主要的就是针对我们的臀部。 OK， 那接下来我们做的是一个放置，首先需要让你的背侧躺之后，让你的双腿大概一个90度的角度，然后让你的膝关节往前放，脚跟和你的臀还有肩膀拉起来，直线往侧面放下来，就这样举起手，手在你的髋关节之上，用力来放松你的身体前后的髋关节，然后再向这个吸气。 见证未来， 对，感觉这个运动完5分钟以后明显脸都小了一圈嘛。 我跟你讲，刚刚他躺在的时候这个侧躺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腰身啊 起来了，已经 真的 是 特别的好看。 宗明一直在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类型。 没有，真的运动完了之后面色红润有光泽。 对， 就是运动确实是可以让你整个人都焕发出一种活力来的， 没错， 这是其他的任何的这个行为或者是爱好都无法取代的。 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老话我们要坚信才行。 对 啊，我这回今天开始真的有这个坚持的动力了。 好走着瞧， 没问题。等我的腿好了以后就可以练了。 那可能是100年以后的事情。 1000年以后。 刚才是我们的潮流特派员之一啊，苗山，这个从运动现场给我发来的视频，还经过了一些小小的剪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突击检查我们另外一位潮流特派员了。这一位呢，他也一直就挣扎在微胖和型男的这个 胖的 边缘，微胖和更胖的。他有健身， 对， 但是因为工作的各种原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坚持，就是3天打鱼10天晒网。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同事嘛，所以我们都很了解他，他的节目非常的满。 对， 他真的太忙了，忙到吐血了，要感觉是哈。 但即使再忙也要抽出一点时间给自己的身体去感受一下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潮流特派员之二 泽华，他在哪里呢？我们要现场跟他视频连线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 我现在手头正在操作这个视频连线哈。 嗯， 我们把画面给到我们的视频现场。 嗯， 来看一看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现在因为我们在视频连线，所以大家从屏幕上可以看到，我正在等待泽华接收我的视频邀请。 视频， 希望一会儿可以让我有一个比较欣慰的画面出现。 是啊，泽华在干些什么呢？现在他是不是正在踌躇的等待了我们这个 画面已经接通了， 可这不是泽华呀，怎么回事啊？ 是我们的摄影师。哇，来来来，请我们把手机的屏幕转过来，来把手机屏幕转一下， 转过来，把屏幕转一下。 好，哎，横屏， 一边健身还要一边指导。 哎，好嘞， 太不容易了呀， 一边跟我们对话呀。哎，你这个是不是没有夹片啊？ 哎，他穿牛仔裤健身呢， 非常多，加到底下了。 而且你穿牛仔裤健身，这样真的很业余。 他任性怎么办？ 难道不应该让主持人先打个招呼吗？ 我们刚刚介绍了你半个小时了，来， 很不懂礼貌， 请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982最帅的男主播刘华。 小航， 但是要在最帅的场地。 嗯 啊， 小航，我要是你，我就忍不了。 那个把它赶紧关掉，赶紧关掉，不要看了，这什么东西？这是。 所以泽华给我们介绍一下， 做健身呀。 你现在在哪里？ 好，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就是在 UpLi 运动训练营当中。 哇， 这里呢，就是982史上最美、最帅的男主播和女主播们经常会出没的地方。 对，我也在这里健身。 健身房非常的。辽阔，这部分呢是平时我们会做那个 weight 呀和 HIIT 的一些小团课会火的地方。然后大家看一下这边， 另外一侧是什么呢？ 器材，是平时举铁的时候的地方。然后其实现在这点是6:44，按理来说大家还在上班，但有一些无业游民呢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你瞎说，朝九晚五，人家已经下班了好吗？所以现在还不是团课的时间，有 一 些私教的训练员， 人还挺多的。 对， 而且由于为了让我们做这个视频连线，专门把这个平时放的音响音乐非常吵的音乐给关掉了。 啊， 然后我们往前走，看一下这位光头的先生，就是这家健身房的老板， 哇， 也是创始人，对不对？哇哦，这个身材。 哦， 他现在正在指导学员。 嗯 哼， 他正在上课。 对， 他那边打招呼吧。 哇，他会讲中文， 他中文很流利，对， 是一位外国友人啊。 嗯哼，他是一位德国人， 讲得很好。 对， 来看一下我们的胳膊比对啊。 对，你知道吗？你在这里，你胳膊的话，谁在前面，谁最打的？ 那来， 教练是大力水手。 哎，这是我们韩教练得了很多很多的大奖的，非常厉害。 嗯哼，我想问一下康廷教练一个问题。 那个德国全国， 他想问你个问题， 80公斤的， 很棒， 不用 看呀， 他自己，但普通话并没有那么流利。你要问什么问题？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听说健身久了并且很厉害的人，通常头上都不太长头发，是真的吗？ 他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不礼貌。你再回来，你可以直接打。 太刻薄了。 他的问题是，哇，你的身材那么漂亮，但是头上为什么一根毛都没有？是不是因为健身健久了都不长头发？ 对，基本上都是这 样。啊， 不健身的人头发非常的茂密。那我愿意少练一练。 所以就是像康廷这样的专业的选手，就是他的这个训练时长，然后累积到一定程度，并且他的这个雄性激素如果足够高的话，是会影响生长头发这个事情的吗？ 我觉得有可能。 所以他在认真的问你啊，就是因为你训练时间过长，然后呢又是每天这样大运动量 大剂量的运动， 训练过长导致你不长头发？ 不是，那个头发这个跟自己的基因有关系。 哦，你基因就是不长头发。 不是长头发，我越来越头发 啊， 是吧？也很漂亮 啊， 很完美。 哦，很完美。 经常去理发店， 经常去理发店。 自己提醒，对吧？ 越理越美，然后就是。 不是这个，那个跟你的基因有关系，男生很快会有这个掉头发。 你不是掉头发是吧？只是因为审美的原因。 是，那现在是因为掉头发的，所以。 哦，他现在因为掉头发，所以要变成这个样子。我、完全看不出来了，我以为你是比我老20岁。好，你带我们去看一下你的那个冰箱好不好？ 我冰箱。 对，平时就是健身教练怎么吃饭呀？

我们所有的听友和网友都可以跟随我们这期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感召之下也一起加入到运动的队伍当中。 嗯， 我希望每一个人到头发斑白之后都可以做像我们接下来你看视频里面这样的老人。 嗯， 对，虽然头发斑白，但他们毫不服输，也没有任何废话可言，就是练，就是运动起来。 他们的装备好棒啊， 让自己永葆活力。真的是个装备控。再次感谢宗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大家，谢谢， 也感谢所有关注我们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6月26号特别直播现场的所有的听友和网友。 没错，这一周年了，我们也是真心的希望朋友们能够来经过这一年的关注之后，能够开启更多的一种对于可视化广播的一种全新的期待。未来不只是一年，未来那就是未来为你而来 的。未来非常的长，以后的每一天每一年我们都会坚持在广播前还有在视频前带给你更多的潮流干货。今天的潮流一下暂时就是这样了，告一段落。稍后将要为你带来的是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的下一个篇章，漫游一下。我是袁一， 我是常小航。 再次感谢宗明，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拜拜， 拜 拜。 生命的跋涉中，即使惊若冬雪，也不会让梦想融化。 理想几转世事，现实让你人哭泣。 可是我听见你在内心呐喊。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